尽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2018年9月20日下午，被称为高铁院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孟树因病去世，享年80岁。27岁那年，王孟树曾参与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一号线，并发现贯通误差，排除运营障碍。他力挺中国高铁建设，曾有一句名言令无数国人为之自豪。他说，希望有一天其他国家的人一提到手表就想到瑞士，提到高铁就会想到中国。如今他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现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讲王孟树的故事。他是我国著名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讲实话，敢直言，是他人生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做人做事所恪守的终身信条。从揭秘723动车追尾事故，到代言中国高铁，从拿下鸟巢顶盖到下马上海磁悬浮，他一次次仗义直言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因一次次敢讲真话被人们所熟知所喜爱。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高铁院士王孟树的故事。王孟树生于河南温县安乐寨，此地以诗书著名。清朝至民国初年，出了30多名贡生、举人、秀才和大学生。王孟树的祖父王文玉在1911年考入国子监，成为孙中山的助手和顾问之一。1911年当选众议院议员，然而因从马上跌落导致中风偏瘫，他不得不回到了河南老家。王崇和是王文玉第二子，曾因孝敬母亲错过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王崇和有4女2男，1938年在侵华日寇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他的第四个孩子王孟树出生了。王文玉在给男孙取名时选了一个宽恕的恕字，这个恕来源于子贡问诗。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局所致，抗战离乱，原本殷实的王家在逃难中沦落为难民。王孟树的童年不但不安乐，还要与战乱、灾荒、疾病、饥饿打交道，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为了给子女们凑齐几元钱的学费，王孟树的母亲挨家挨户去找邻居借钱，而年仅11岁的他也不得不走几十里路去找父亲的一位朋友去借5分钱， 这才最终筹齐了所需的学费。在王梦树后来的记忆中，全家只剩下祖父精心挑选的一箱书籍。王家与铁路的交集就在此时开始。王崇和在陇海铁路谋得了一个检票员的差事。据王梦树回忆说，父亲是个有点不称职的检票员，他很少追究车上的穷人是否有票。另一个记忆是，某一天父子俩在街头看到一名壮汉用木头棒子抽打自己，闻其究竟，原来是东北三省失国难民，身无分文，只有一副身板，便以此为生。王崇和将家中一日之餐的窝窝头交予了壮汉，嘱咐他应该从军报国。很快，由于日军再次进犯陇海县，王家只好迁到了宝鸡。之前王崇和当站长的小站一度被日军占领，他偷偷潜逃，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差点留法的才子王崇和就此困顿于陕西山区。王梦树在这里的中学第一次听到了詹天佑的名字。在詹天佑的那个时代，铁路有强国的象征意义。孙中山曾经说过，革命成功以后，他要当铁路总监，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富强必须有铁路。詹天佑对于王梦树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将铁路工程师和科学家集于一身。在此之前，王梦树的梦想是想当一名铁路工人，他立志于不再让外国人在我们国家修铁路，而是让中国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修的铁路上坐着火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年轻的王梦树还是个武侠迷，他仰慕三侠五义中的侠之大者，腰间别着一尺多长磨得锃亮锋利的钉子。中学里一位许姓老师临终前给他写信，希望他改变个性，不要因愤怒干扰社会，将来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已经解放，父亲又当上了站长，王梦树决定不再打架，并于1952年进入了天津铁路工程中专大型建筑科，攻读桥梁隧道专业。在天津，王梦树遇到了被他称为生命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之中的一个，那就是吕学摩。吕学摩在南洋大学毕业后因强国梦而归国，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后吕学摩去世。作为一名铁路技工，王梦树以实习生的身份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他家中至今保存着当时的苏联专家赠送的书籍。这个叫做西林基洪诺夫的苏联人给王梦树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他曾经说过，王，你一定要读大学。从天津毕业之后，王梦树在锦州铁路局勘测设计所成为了一名铁路勘测人员。期间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完成了山海关区间15公里铁路改线的设计任务。1956年他终于考入了唐山铁道学院。当然，虽然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可以选择，但唐山铁道学院因由桥梁权威毛以生任院长，最终在王梦树心中胜出。他在这里遇到了第二个重要的人，系主任高渠清。高渠清是1950年前后自海外归国建设新国家的那批人之一，后来被称为中国隧道及地下工程技术教育的奠基人，筹建了中国第一个隧道及地下工程高等教育专业，也培育了中国第一批隧道及地下工程技术人才。王梦树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还在读大学三年级的王梦树到成昆铁路实习， 发生了一件被他称之为改变自己一生的事情。那时隧道工程手段比较落后，王梦树到工地的第三天，八名工人因塌方遇难。此前王梦树一直钟情于桥梁设计，这一次的事故使他转向了隧道工程。毕业时他只给高渠卿留了一封信，招呼也没打，就直接去了比成昆铁路更艰苦的地方。刚刚获得招收研究生资格的高渠卿四处找他，但王梦树并不领情。他说，如果你进了隧道看到里边的施工情况，就不会叫我回来，因为那里需要技术。高渠卿则向他展示了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使用先进爆破技术，隧道壁就像刀切豆腐一般整齐，没有一根柱子支撑，工人的施工安全有着充分的保障。心服口服，无话可说，王梦树投入了3年的研究生学习。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1965年至1970年完成的北京地铁1号线，是王梦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条地铁，他的最大贡献就是赋予了地铁抗御穿甲弹和爆破弹袭击的能力。在所有经历过的工程中，地铁一期工程的施工压力最大。按照中央的要求，一平方米要承受1500磅穿甲弹和爆破弹的爆炸，即使有100架飞机地毯式的轰炸，也要保证不出问题。经过试验，王梦树和他的团队最后做到了。另一方面，王梦树在这个项目中主张不要明挖施工，他甚至为此主持了盾构工艺模拟实验，以及当时全球唯一的 7.3 米盾构机的设计和制造。1969年10月1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试通车。这一天，王梦树却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南下四川的火车。汽笛长鸣，火车徐徐驶离北京站时，年仅31岁的年轻工程师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火车蜿蜒于秦岭之时，他突然想起韩愈的自咏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王梦树选择四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结婚5年的妻子在那里，他落户在了距离成都约4小时火车的峨眉机务段烟岗站。工人们赋予这位高级的知识分子充分的信任和保护，他当时的想法是士为知己者死，全力投身于内燃机车改造等基层工作当中。如今回忆起来，王梦树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没有一点外界的干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友爱。之后的很长时间，王梦树似乎被大家遗忘了，只有到了1978年他才又被想起。他说，邓小平是自己最钦佩的人。那时为了防止战争中敌国将京广线黄河大桥炸断而导致南北运力中断，中国决定在黄河下面修建一条原子弹也炸不透的隧道，即所谓的4501工程。4501指挥部研究所所长恰是当年北京地铁工程局的领导，成都铁路局却不愿意放王梦树离开。最终高渠卿的意见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王梦树决定前往河南，继续高渠卿追赶国际地下工程先进水平的努力。4501指挥部甚至单独挂了一节车皮，把王梦树和他的家人家当全都带离了成都， 断绝了他回四川的想法。然而很快，王孟树就南下粤北大瑶山，迎接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个工程。那时横广复线要打通大瑶山隧道，长度是国内第一、亚洲第三、世界第十，包括使用双线电气化等复杂的技术。铁道部隧道局上万名干部工人云集岭南，一筹莫展。这也是20年前目睹成昆铁路那次事故之后，王孟树终于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理想。他决定采用一种先进的爆破技术，一次性使用 1.5 吨炸药，分20秒连续爆破，其中用仪器监测地层震动，既保证爆破精确，又不会产生叠加效应而破坏掩体。包括多位师长在内，各方人士纷纷劝阻他不要进行这次冒险，因为之前爆破最多使用100公斤炸药，大多是在几十公斤的规模，最终炸药减少到了800公斤，但在硝石与岩石的博弈中，精确地将5米深、100平方米大的断面切割下来，而对周围掩体的破坏又被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王孟树对于大瑶山工程的另一个主要贡献，就是采取了新的隧道施工技术，大大加快了工程速度，并降低了投入。每次试验成功，王孟树都会邀上其他的技术人员打酒买菜，以示庆贺。1992年，大瑶山长大铁路隧道修建新技术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此前一年获得这个奖项的是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1990年获奖的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再往前一年是中子弹。大瑶山工程接近尾声，王孟树准备回京，他的下一个工作是20年前离开的北京地铁。当时由于明挖施工工期长、干扰大，一直未能启动连接直线、环线地铁的复兴门折返线。到王孟树上个世纪80年代末被调来工作时，这项工程已经停滞了8年。王孟树将20多年前就提出来的浅埋暗挖法付诸实践，随后他的技术主张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也陆续应用。到了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王孟树已经是声名显赫了。对于当选第一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孟树的回忆是，当时我正在洛阳开隧道及地铁工程年会，跟那些老专家相比，我还是年轻的。当时铁道部一共上报了20多名候选人，很快遴选至5人。铁道部进行排名次时，认为王孟树是真正搞业务的，就排在了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铁道部大桥局的桥梁专家陈新。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王孟树接到通知说评上了。据说每次开会想提拔他的时候，总会有反对意见，说他天马行空，不听指挥，当然也有人觉得他很直爽。总而言之，争议之下，院士这个身份反倒是对一身荣誉的王孟树最好的定位。当选院士之后，王孟树在业务上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秦岭使用隧道掘进机，以及在长江隧道使用盾构机。隧道掘进机更适合硬研，也更加复杂，最早的2台每个都价值3亿多元人民币。虽然经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毁誉加深，在生前接受采访时，王孟树却说自己从来不看新闻，也不管别人说些什么。他从来不享受特殊待遇，有时去北京交通大学，先坐地铁到西直门地铁站，再花5块钱坐个黑三轮。有一次一个老师发现了，对他说，您可是院士，这多危险呀。但王孟树却一笑而过。 王孟树曾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近20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生涯中，王孟树始终站在国家的高度、人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抨击时弊，直言敢谏。对待媒体记者，他也从不戒备拒绝。有一年，中铁集团选拔局级干部，王孟树作为两个评委之一，对参评的干部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最不该犯的错误是什么？答案可谓五花八门，出现频率最高的回答是不应该腐败。但王孟树心里有标准答案，50个参评干部只有一个人答了出来，那就是不要说假话。2008年杭州地铁塌陷事故，王孟树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身份接受采访时指出，专家意见多被领导意见替代，是造成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2011年的723动车追尾事故，当时王孟树担任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直言组织和管理不善是动车事故形成的主因，设备平时没有好好保养，在雷击之后出现了故障。2013年铁道部改革，王孟树称变身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市场化的体系和需求下，首先要考虑的是营运效益及自身所担负的债务问题，而不再是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这就影响到了铁路建设。每一次有关铁路的重大事件，王孟树都会亮出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大多数与主流意见不符，有学者站出来反驳，有民众在网上抵制，他却很少辩驳，也从未因此而收敛。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说中国的高铁不安全，王孟树表示这是人为的胡闹。当然高铁并非越快越好，铁路运营要求安全、可靠、实用、经济。为什么有的铁路按照350公里的时速修建，却只跑250公里呢？就是因为这样比较经济。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就像人吃饭一样，吃个八分饱最健康。王孟树曾表示，中国高铁拥有长距离和大网络建设运营的经验，桥梁架设、隧道技术、轨道铺设等技术全球领先，这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条件。希望以后国际市场一提到手表就想到瑞士，一提到小电器就想到日本，一提到航天就想到美国，一提到高铁那就是中国。同时他还经常在各种场合下大声疾呼，要给子孙后代留下遗产，不要留下遗憾和灾难，痛斥不合理工期、不合理造价、不合理方案、不合理合同工程的弊端，呼吁在工程建设当中坚定不移地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名利如何丰厚，国家需要成为了王孟树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准。他将心血无私奉献给了深深热爱眷恋的祖国，更为年轻的一代树立了人格榜样和精神丰碑。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